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个吴家杂， 你真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阳， 我系郑基汉，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啱啱咧，我哋见到咧，即系 D 一百，佢又即系流出咗一段咧，即系最新嘅一个叫前线消防员嗰啲录音啦，系咪？不过我哋播一播嚟听一下先啦。 各位兄弟继续 update 现场情况啦，咁叫做一个伤心之中嘅都系一个较为好啲嘅消息啦。头先有个消防先弟啱啱喺现场，咁就三楼同四楼已经完全攻入去啦。咁相信现场嘅温度已经低咗好多啦。嗰、那個熱嘅風險就減低咗嘅，咁但係當然層樓嗰個結構問題都係我哋要抗傷嘅地方啦。咁另外都係好沉氣地講多一次，三號梯喺現場仍然係好多同事，無論係消防定係救護，都好似有部分人知道嗰條梯好危險，見到都有人耐唔耐會喺嗰度行上行落。咁就麻煩真係同啲兄弟手足講聲，三號梯千祈唔好用，三號梯千祈唔好用，因為大家都見到張相，嗰條裂紋真係唔係講笑啊！咁暫時係咁先， 係啦。咁啊，即係大家都聽到呢、這個即係前線嘅好消息啦，叫做係。咁但係咧，其實成層樓唔要得㗎啦，其實都，因為晏晝嘅時候已經話咧，三樓咧已經熬到 U 字型咁樣㗎啦，其實係。咁所以你個結構你係咁樣樣嘅時候，你外牆又哇燒到連裂紋都出埋嚟咁樣樣。 所以佢仲有一個風險嘅就係、 冧樓咯。 而家咁搞法咧，即係你仲即係派啲夥計入去嘅話咧、如果萬一係冧咗嘅話， 係啊。 你真係會猝死。 唔係因為有啲即係工程師講啦，就係話其實如果係冧嘅話，甚至乎係好似城大啊，即係嗰個sport complex 咁樣冧嘅話咧，即係可能係一秒之間嘅事嚟嘅啫。其實係。 喂，你當年啊，世茂啊，雖然話因為係即係撞咗個支柱，亦都係即係 消融咗， 消融曬咁。喂，嗰度個零兩個鐘頭就已經發生了。如果你仲急派啲夥計入去，夾硬咁樣去做。你跟住個藉口就話唔知道有冇人，大佬對唔住啊，有冇人都已經救唔翻噶啦。即係如果我喺入邊，咁已經燒焦咗啦，已經。咁你仲救我做乜鬼啊？攞我同一條絲出嚟咩？有乜用啊？嚇、啊，冇得佔用為用，冇得佔用為用咯。咁冇辦法㗎。即係我講我自己，唔係講人啊。而係問題就係、是，喂，你咁搞法，你仲叫啲人上去，即係繼續衝入去嘅話，喂，你成棟嘢冧咗落嚟，咪真係九一一咁？ 其實係啊，好大鑊嘅，真係呢啲真係揾命搏。尤其講真，你入面真係冇人啊嘛，已經講咗話。 喂，迷你倉點會 suppose 嗰度有人㗎？用下腦筋啦，好唔好啊？有都已經過咗三四個鐘頭，都已經冇咗啦。 你估地震咩？ 棟樓我俾你救完火，你都要拆個重建㗎啦。 唔係咯，你估地震災場咩？唔係嗰回事。 喂，地震災場就唔同，因為一條人命都係好有價值。 係。 That's why 咧，即係你作為政府。部门作为负责即系救灾嘅人员咧，都要尽最后嘅一个努力咧，去揾翻你嘅生还者。喂，但系而家嗰度明知迷你仓系冇有嘅，喂，你仲敢搏嚟做乜嘢咧？根本你嘅回报同你嘅风险系不成正比啊嘛。 系， 唔好话你之前嘅风险评估系错晒啦，大佬。 好啦，咁啊，即系我哋见到有晏昼吓六点钟嘅时候咧，咁啊张晓明咧就喺呢个观塘消防局嗰度抽水啦，签调研册啦，又话公安部可以提供协助，喂大佬， 喂使唔使 搞啦？喂大陆嘅消，喂大陆搞消防都系业余啊！你睇，喂如果唔系唔会有天津嗰镬嘢啦。喂，真系你学阿边个话斋，喂你即系屌你老母，你行埋一二遍啦，真系 古诗瑶你讲嗰、那个 系啦，唉。咁啊好啦，嗱，即係今日發生咗好多事啦，最大鑊嚇、啊，如果唔係因為呢、這個即係消防，即係呢單嘢時將呢單嘢仲未滅到火嘅話啦，肯定就係呢個英國嚇、啊、脱歐嗰單嘢最大鑊啦，其實就係、是。點啊，阿龍你笑咩啊？ 我冇嘢，最新消息喺 Standard 嗰度走出嚟，係啦，就係講緊有人有一千個簽，有人收集到一千個簽名，要求倫敦市長宣布倫敦獨立。 哦。OK， 嗱，而家咧就咁样啦，即系嗱，因为今日咧就已经咧，即系叫做系就公投就决定咗脱欧啦，吓、啊，因为而嗰、那个都唔可以话谨慎嘅，其实讲真， 百几万票啊，一千七百几万到一百六， 即系52% 就 一千六百几万 对48%啦，系咪？即系即系赢佢4%啦，咁样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地域嗰个分距咧，即系地域嗰个差别啊，就系即系相差好大。 呢、哦這个好正 嘅，尤其系苏格兰啊嘛，苏格兰其实系支持留欧嘅人咧，其实系达到成60%嘅。 是整个苏格兰每一个，如果你用地区选区划分呢， 全部都 全部都赢晒㗎，是留欧派嚟㗎。 是。 是啦。咁至于你睇返呢个英格兰本土呢，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即係咩叫农村包围城市？大城市 Liverpool 啊 ,Manchester, 同埋伦敦呢，就系留或者 Cambridge, Oxford, 都系留欧嘅。其他就全部都系脱欧派。Wales 都系一模一样。 喂，其实系咪即系嗰啲中产啊，或者其实系即系叫有啲钱嗰啲人咧，都会比较 prefer 留欧咧。其实即系都会唔会系一个阶级问题咧？其实会唔会系显示到个阶级嗰、那个吓、啊那個、 正确啲嚟讲啊？即系如果你再睇俾多个数据睇，大家就系话喺个年龄层嗰度咧，你系会见到18去到40岁嘅人咧系 prefer 留欧嘅。跟住系40岁到60岁以上嘅嗰班人咧，大部分都系支持脱欧。系啦，即系其实。呢幾樣嘢加埋走去睇究竟， 喂呢、這個真係我覺得同我自己原本 expectation 啦，即係其實爭幾遠嘅喎，講真的， 究竟發生咩事？ 因為嗱，我哋原本 expect 就係話，喂你啲後生仔，你會驚同嗰啲叫做係外來移民去競爭啊嘛，係、咪？喂一出到嚟畢業就失業啦，係咪？尤其係英國嗰、那個年輕啊。即係嗰個青少年嘅失業率咧都唔低嘅，其實都接近10%。 反而咧，你事後諗翻都係事後分析、事後孔明嘅啫，就係咧好多老人家咧係懷緬當日大英帝國嘅年代。 嗯， 係嘛？調翻轉頭去諗啊。 哦， 反而啲僆仔咧，因為點解嗱？你幾大嘅學術，即係好似話幾百間大學嗰啲引出曬嚟講，就話我寧願係即係留喺歐盟對我哋有好處嘛。喂，呢個好自然嘅咋。淨係攞呢個嚟做例子，即係第一，我揾個教授，唔會係輸入外地勞工嘛，係咪？即係嗰啲係自由流動噶嘛。因為其實成個歐洲聯盟嘅意思，除咗喺政治上嘅結合之外，即係包括你嗰個成個主權係會受到影響啊，即係以大圍嘅局勢為重要啊，難民嘅時候大家要分擔佢之外咧，其實就係人才同資金嘅自由流動啊嘛。最重要係呢樣嘢啫嘛，即係話好嘅人，我可以吸納佢翻嚟嘅。无论你喺荷兰又好，无论你喺希腊都好，冇问题，我照攞。咁你跟住资金呢亦都唔会有任何嘅保护主义可以做到呢样。所以有钱佬系相对赞成呢样嘢，因为点解我竞争能力强嘛，我惊你咩呀咁样。系调返转头就好似你话斋，农村包围城市嘅原因，因为农村嘅人第一嗰个文化水平，第二呢系个保护主义比较强。嗰种本土意识呢真系嗰种系比较强。所以咧，令到咧今次嗰個結果咧係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因為咁多人講嘅嘢咯，連索羅斯都講咯。索羅斯講就話英鎊會大跌啊嘛。 係啊，咪事實上都真係跌咗好多啊。今日你見到好多人都係將嗰啲英鎊係咁沽，然後就買曬 yen 啊嘛。 喂，再用另外一個例子，好簡單啫。英超你就大鑊啦。英超你諗下，曼聯當年佢要買呢一個嘅歐洲嘅球員，其實係。根本係揸住都唔需要申請工會簽證噶嘛，自己入嚟 我对利物浦又好，曼联又好，阿仙奴又好噶嘛。 你谂下， 如果你一买巴西嘅球员，就要 check 啦。喂，究竟呢条友戴咗几多顶 cap 帽噶？我系咪真系冇人可以替代佢？即系你攞个工作签证啊，都好头痛的一件事嚟噶。 唔系嗱， 所以咧，你第一样嘢首当其冲咧，即系成为即系全球化里边嘅英格兰超级联赛咧，其实你已经系大为逊色噶啦。因为点解咧？大部分欧洲踢得好波嘅人咧，如果要嚟你英国嘅时候咧，你要问啦。 嗯， 我哋一定要焗住搞好，即系培养本地人才啊嘛。我系拒绝竞争啊嘛。咁所以你如果当年告老夫嚟嘅时候，你都要问噶。荷兰告老夫咁，连尼加何夫咁，唔得、啊。大佬，我梗系用我自己啲友踢先啦、 啊。其实系青训机会多啲系嘛，主要系即系你留你脱欧嘅话， 唔系咁你可能你国家队会踢得好啲。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使你未有欧盟嘅时候，英格兰咪又系踢到一劈嘢噶。 你咪谂，你咪谂翻睇翻香港，即系点解嗰个香港港职联衰落嘅原因，咪就系因为搞保护主义啊嘛。 咪就系当阵时精工点解会退出即系香港嗰、那个甲组联赛啊嘛。就是因为你唔再俾佢引入外援啊嘛，你冇引入外援，即使啊我系本地球员，我隔篱嗰个系个老夫，屌我都踢得好啲啦，吓我都有进步啦。喂，如果你冇竞争嘅，隔篱嗰个系 Anthony， 咁咪大家斗屎咯，大佬，屌好简单啫嘛。喂，同样道理，你将英超比较简单容易明嘅方法去套落去，即系呢一个嘅英国嗰个嘅即系企业嗰个运作就已经知。 嗯， 喂，你吸纳咗少咗精英啊嘛。英国人又觉得自己好傲慢，又系觉得自己系精英，仲以为系即系入不落国。 唔系你讲嘅讲法咧，即系你如果你以班主嘅心态咧去 project， 咁当然系冇问题啦。但 冇 问 题 就系话， 但如果我作为一个球员，可能会保护自己。 但 系 问题就系话， 我冇得出场咯。 公投嘅嘢咧， 我继续帮你擦鞋咯。 公投嘅游戏规则就系即系简单多数决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喂，咁当然就系话，喂，佢想自己有机会多啲嘅人就会投。去呢個留歐啦，唔係即係脱歐啦，咁當然係咁啦。喂，即係嗱，一葉知秋，你唔好話即係你。 所以難聽啲講就係點解咧？因為點解我哋好多人都係即係成個制度裏面嘅失敗者嘛。我哋嗰陣時候就會有呢種咁嘅恐慌。 喂，咁 就有一種咁排外嘅情緒。其實你問翻我，其實呢個全球嘅大趨勢嚟。 嗯。 趨勢一就係咧，係向右移，就係、是、喂，我保護咗自己先啦。喂，你香港都係咁啦。香港以前啲人即係起碼個心裏邊咁諗，係唔會講出口噶嘛。屌你而家中國民主化關我柒事啊！大 唔係或者咁講啊嗱， 一樣嘅道理嚟嘅咋 嗱？你話 喂點解會俾你啲蝗蟲搶我啲工啊？喂點解你落到嚟我啲藥房全部賣曬你啲嘢？喂我哋一樣係咁嘅心態。嗱我唔係怪呢樣嘢，我只係分析緊呢個現象啫。 嗯， 就係全球向右移 嗯 嗯， 就係話我面對呢個貧富懸殊、全球化嘅激烈嘅競爭嘅情況， 個階級問題。 我哋大部分人變咗喺呢個社會嘅制度裏邊嘅失敗者嘅時候，我一個情緒嘅反應嚟。已经唔系理性嘅衡量噶啦，我用英超嘅例子即系话俾你听咧，日后其实你只系共同退步啫嘛。如果我用右， 唔系呢个系呢个通病，呢个阶级通病嚟，即系你 大环境其实就系咁样讲。 唔系冇办法嗱，因为其实你自己你全球化咧，系令到即系嗰啲资本家得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滴漏效应啦。 滴唔到埋去啊嘛！ 你滴唔到埋去啊嘛！你香港系咁，即系全世界都系咁。香港嘅问题咧，主要就系咧，即系中港融合带嚟嗰个竞争问题。 喂，你当年啊，苏东坡之后，你好多嘅以前嘅苏联嘅加盟共和国或者东欧嗰啲国家加入咗欧盟， 嗯， 咁你做咗啲乜嘢咧？做咗好多劳工嘅政策、社会嘅福利，难听啲讲，就系我英国人要帮你顶咗佢啊嘛。 系啊。 你諗下，我嗰陣時候去法國都係啊，啲人同我講啊，喂，睇住你銀包啊，你唔好以為你去即係呢一個嘅巴黎鐵塔冇事啊，大哥， 嗰度先容易出事啊， 係啊， 喂，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候啲人真係自由流動噶啦嘛， 係啊， 過境嘅時候都因為佢係嗰個國家嘅國民嚟噶嘛，喺、歐盟嘅角度嚟講。喂，你睇住你銀包啊！人哋問你攞錢嘅時候，或者賣嘢嗰啲小販賣嘢俾你嘅時候，你小心啊，大佬！ 即 係 治安啦、啊，同埋市容嘅問題咯，係咪？ 喂，你醫療系統都係啦。喂，啲人可能覺得英國嘅醫療制度可能好啲，嗰度醫生係勁啲咁。 其實差唔多啊，仲衰啲啊。 咁嗰啲希臘嗰啲，唔好話難民啦，啊，即係在東歐嗰啲啲，唔喺佢嗰度睇醫生咁啊，過嚟呢度睇醫生咪即係用曬你啲資源，大哥。 咪同埋你見到其實五六年前嘅阿拉伯之春，你製造咁多難民咧，反而係呢個脱歐個催化劑嚟噶嘛？因為你喂稍為有錢嘅人，咪用正常嘅途徑走過嚟英國嗰邊咯。 咁你冇錢嗰班難民就真係漂洋過海，然後大家即係成個歐盟就整個 quota 制，大家每人都要食啲，英國就都食唔少嘅其實。 嗯， 係啊。 但我又覺得奇怪喎，喺卡梅倫嘅任期裏面咧，都搞幾多公投嘅？ 唔係，因為唔係呢個就係因為好 就呢個主權嘅問題啦。 呢個真 係國家定位嘅問題。喂，搞完蘇格蘭又搞呢個歐盟。 唔係，因為其實佢係想佢對自己真係有信心。而佢自己覺得就係 顯示自己嘅權威， 唔係而事實上黨內亦都有咁嘅分裂，係咪？即係有脱歐，有留歐，即係個分裂喺 嗱最簡單一樣嘢，你見到自己有 Boris Johnson， 係啊， 佢喂佢其實就係一個好，佢其實咪就係一個脱歐派咯。佢今次係利用呢一個公投就係奪權㗎嘛。 喂，雖然你問我，我就冇乜意見嘅。我認為即係始終認為小國寡民嘅地方咧，但係我覺得英國人嗰種傲慢咧，其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已經衍生出嚟。你諗下，佢係最後尾加入歐洲共同體㗎嘛？ 哦、 即係嗰陣時候個叫咩？EEC 我都唔記得。 EEC 係咪？ 唔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就搞咗一個叫做唔知咩 ETFA 咁樣嘅一個 trading 出嚟嘅。 頂帝國啦，包括香港啊、加拿大啊、澳洲啊， 嗰個 Commonwealth 嗰樣嘢， 係啦。 咁其實當年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佬咧就要重掌呢個世界地位嘅時候，就透過呢個 EEC， 而當年英國係冇加入嘅。 嗯， 係咪？你已經睇到其實有端倪嘅。就算後期加入咗 EEC 都好，我都覺得奇怪，乜個個都用歐羅，佢繼續用英鎊咁樣。其實就係呢個反映到佢嗰種自利喺度啊嘛。 唔係呢個係主要我諗係係咪？ 即係其實係弱即弱離嗰樣嘢。 係喺英國皇室，即係尤其英女王咧，佢係本身真係有啲疑歐噶嘛。 喂，梗係啦， 當然。 喂，嗰陣時候你唔知有個講法就話咧，我哋可以要直選呢一個嘅歐盟總統啊。 係啊，你如果你係去到咁樣嘅話咧，喂，你英聯邦咧，即係喂你 冇料到㗎啦。 喂，你嗰個威權何在啊，大佬？喂，即係佢自己都自己叫做有個聯盟咁樣樣啊，係咪？喂，我喺歐洲，喂，呢個竟然係要即係 surrender 你嘅。同埋講真，即係嗱呢樣嘢 to be fair 咧，其實你歐盟制度咧。即你係每一個國家咧，都自己或多或少都會 surrender 自己嘅主權嘅。 喂，梗係啦。喂，大佬，你第一，你嗰個歐洲嘅法庭係 override 咗我嘅終審法院， 是啊、 即 係 佢嘅宣判啊， 係啊， 係咪、啊？咁、啊、喂，正如當年即係李光耀喺新加坡做嘅做法，佢都。依然喺英聯邦國家裏面㗎嘛，好、多時去到英國枢密院嘅時候推翻呢一個新加坡嘅判決㗎嘛， 佢嗰啲拉布官司全部死曬㗎， 所以咪全部一個斬攬切咗佢咯。咁、英國人嗰種嘅尊嚴就覺得，喂，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面我唔應該讓步嘅、正如有啲人舉咗個例子啫嘛，就話如果我喺軍隊嘅懷孕婦女，我隨時可以咧。係解僱咗佢嘅，但係根據歐盟嘅法理咧，係唔俾你咁做，咩要保障呢個婦女嘅權益啊嘛？喂，大佬，你又係人，我又係人，因為我係麻甩佬，有條脷，你係女人嘅話， 同埋你歐洲 就好蝕底， 你歐洲 我俾你炒咗，因為我懷孕。喂，大佬，我呢個係個家庭嘅價值嚟噶嘛？ 你歐洲都叫三權分立啊！你喂 European Commission 咧，佢哋係冇得選嘅，即係佢即係嗱。即係呢啲就係脱歐，即係脱歐派咧，佢哋嗰個即係 唔係有得選，不過你嘅席位一定 唔多。有，即係你話 Parliament 係有，但係 European Commission 係冇嘅，其實係。咁你法庭嗰啲唔好講啦，咁樣樣即係你叫做係你三權分立，即係佢哋而且有好多嘢咧，即係嗰個透明度係不足嘅，其實係。咁呢個亦都係佢哋講法。咁另外就係話，你要俾會員費啊嘛。你會員費好撚肉赤， 佢好似話係200亿欧罗啊嘛， 唔係70几亿英镑， 70几亿英镑咪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大佬你俾咗呢啲錢，喂，即係啲人會咁樣講啦，就係、是、話你留翻嚟做公共服務啦。喂，你尤其係對一般市民嚟講，我參加歐 啱嘅有 point 嘅， 係咪？即係呢一個佢咁樣諗法，嗱你。做大嗰個餅，我唔係即時得益，但係如果你 仲有人同你 share 喎， 係啊， 仲有人同你 share。 但係我想講呢一筆錢，無論你脱唔脱歐，你只要喺歐洲嗰度玩政治嘅，你都繼續俾落去。其實你而家咁樣脱咗歐之後，你同挪威咁冇乜分別。 但係有歷史原因嘅，對英國人嚟講咧，兩次嘅世界大戰咧，都會發覺咧，佢係無端端咧係介入咗嘛。 嗯， 為你歐洲大陸打到。 七彩你都係德國佬搞出嚟嘅啫，係嘛？你都係法國搞出嚟嘅啫，咁唔關我英國佬事啊嘛。 誒、哎，你搞錯啦！大問題佢唔介入唔得，個原因係在於你傳統嘅智慧話俾你聽，你德國佬又好，法國佬好，一坐大就搞 Q 英國啊嘛。 你真係好似呢、這個，你用翻清正嗰個理念嘅啫，你個火場咧就喺歐洲嘅，係咪？ 唔係啊，呢個係最初事啊。Sorry， 呢個咧，你嗰個講法係我哋好理性咁講，但係英國人喺兩次嘅世界大戰之後就。覺得就係屌唔關我事啦， 係啊， 你唔好炸我倫敦啦，我唔係嗰啲咩 Triple Alliance 嗰，即係因為我就係諗住用一個大英帝國嗰種嘅懷抱。覺得世界都係我，即係好似而家美國佬咁啊！ 你咪英歐區隔係咪？ 但問題其實佢呢、這個你講嘅英歐區隔係英國佢咁樣衰落咗之後，最後一層影響到全世界嘅政治勢力嘅一個保護網嘛。 所以你話俾我問我，其實而家呢個世界咧就係天下大勢，九合必分。分久必合，喂，呢個係一個自然嘅現象。你諗下，英國人都係咁啦，喺佢自己嘅執政嘅浪潮裏面，或者佢自己成個政經嘅思潮裏面，其實佢都係左搖右擺嘅， 係 真係左搖右擺。但六十年代中期之前，係成個左搖浪潮咧，甚至乎殺到去即係年代成個嘅左搖浪潮噶嘛。跟住就一個轉彎，就係戴翠夫人就變成右派。好啦，跟住就翻轉頭，又變咗呢個貝利 Tony Blair 啊 ，Tony Blair 嘅新工黨嘅左翼，跟住又轉翻轉頭，咪變咗右翼咯。 但問題 其實佢哋不斷喺度左搖右擺，因為點解好多人都覺得喂左翼 appealing 喎、啊。啊！大愛喎、哦，照顧啲即係貧民喎、哦，照顧啲窮人喎、 哦。唔係咁，你永遠 又發覺唔得。喂，政府原來負擔咁多，我原來抽税咁重嘅，我經濟嗰個負擔係咁重嘅。 你永講到尾，大家都走唔開 Anthony Giddens 講緊嗰樣嘢，發覺 咪就係左搖右擺。 唔係你嗰、那個，唔係你民主社會尤其係咁啦。民主社會就係變幻原始永恆啊嘛，即係你硬係咧，即係你係唔會不甘於永恆啊！有好多嘢都喂，你係身痕噶嘛？其實係， 唔 係 去到一個極 change 噶嘛？ 去到一個極端嘅時候，就會發覺，咦咁又唔得喎，又翻轉去老路。喂，所以你睇翻英國歷史都知啦，即係頭先我描述嘅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係左派當權，七十年代中開始即係戴卓爾夫人嘅年代，跟住佢翻返去 Tony Blair，再嚟翻呢一個嘅而家嗰個卡梅倫。喂，其實你英國人成個思潮都喺度左搖右擺，左搖右擺㗎。 但你講他全部，唔係即係佢純粹係好賭嘅呢條友係，即係佢係賭輸咗咁解啫。即係喂，你賭完呢個蘇格蘭，咁你咪賭咩咯？唔係呢樣嘢咧，佢亦都係佢自己 reassure， 即係嗰啲反對派咧，嗰個策略嚟嘅。喂，你選我上，喂即係喂我自己亦都會俾個機會你表態，但我亦都有信心係可以說服你，係咪？ 建立自己嘅權威，透過呢個過程裏面。 其實咧對內都係對外嘅，因為啊 David Cameron 咁多年以嚟咧，佢係一直想利用呢啲咁嘅公投脱歐、移歐，唔係脱歐或者係喺歐 佢 fan off 自己黨內嘅移歐派啊嘛。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佢要同歐盟爭取一個更大嘅呢個保護權啊嘛。係 啦， 個 bargaining power 係啦，呢個就係俾啲顏色俾歐盟睇啊嘛。 要咪即係咪即係等於條女日日係咁喺度嗌分手咁樣，唔知真係分咗手啊嘛？而家狀況 係我哋都即係我記得。去年啦，即係其實係呢個歐盟議會大選嘅時候咧，都警告嗰樣嘢。其實喂，嗰陣時都話咯，喂，其實呢個叫做係獨立派啊， 英國獨立黨有議席， 係啊，有議席喺入邊，而且喂右派大勝啊喺入邊係，喂你自己你自己做嘅功夫不足咯，講真真係，而且你咁短時間內，喂你又搞埋你搞蘇獨，你蘇獨啱啱搞完。系咪？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呢個脱歐。喂，你根本上，喂，你成個社會你都未叫做係埋口啊，好多爭拗，嗰分裂都，咁你咁快又嚟，係咪？ 不過我覺得民主嘅社會係咁啦，即係最後你問我，即係有時係會集體判斷錯誤嘅，或者有時係會用透過集體嘅智慧去自我糾正嘅。所以英國人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面咧，係不斷糾正緊自己。就係點咧？即係正如頭先我喺度描述咁，由六年代到今日嘅千禧，其實佢不斷都喺度擺嚟擺去噶嘛。由一個極端又走到另一個極端，由另外一個極端又走翻去一個極端。喂，其實呢一個過程咧，就係、是、天下大勢。喂，永遠我哋都希望 change 噶啦。咁但係問題係咪一個 change 一個 right 嘅 direction 就另一個問題。但係喂，呢、這個起碼都係一個即係民主嘅選擇啦。有啲人話春秋戰國嘅年代，中國啲人嗰個思潮先係最開放嘅。 係啊， 亦都未必需要一定要大一统嘅，有时我哋系用我哋嘅大一统嘅观念去睇人啊。咁、 嗯、 当然啦，你问即系股票嗰啲咁嘅价，喂大佬，咁啊短期梗系有波动啦，英镑梗系跌啦，汇丰梗系跌到扑直啦。 点解咁样跌嘅原因系在于大家要睇 Cameron 喺 EU 嗰度倾个咩deal翻嚟啊嘛。个、嗯、原因系在于喂，如果你倾咗好似挪威咁样，净系交会员费，但系问题冇任何权利嘅一个观察员国，喂，咁你英镑梗系继续贬值啦。但系问题如果倾咗一个靓deal翻嚟，我唔知嘅。 但系其实你搵翻转头就系、是、你一加入呢啲咁样嘅大喐一统嘅地方里面。 嗯， 你有几多人口啊？你喺成个欧盟里面都系几千万咋嘛、 哎。 你一定会系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咩呢，就系、是、所谓嘅大一统嘅民主其实系唔能够代表咗你嗰班小众嘅利益嘅。所以你问我最后的结果，咁咪少个寡民咪少个寡民。 喎、 哦。有冇问题啫、 嗯、 喂啲人认为有一日喂我要透过资金嘅自由流通同埋人才嘅自由流通推动经济发展嘅，咁啲人咪继续 follow 囉。 不过土白呢样嘢呢，其实我哋有影响嘅，尤其係揸 BNO 嗰啲啊，我哋而家申请緊 BNO, 係 咪你咪你本 BNO 就唔会咁容易咁样入去，讲真啦，喂大佬你移欧洲唔移英咩，你諗下英美特殊关系，你諗下 Commonwealth, 其实英国点解最迟走入去个原因系在于佢因为有呢两个保护网系影响全球，所以佢觉得佢唔需要入去。 佢成日都觉得呢个系美国嘅特洛伊密码嚟，唔系 特洛伊木马系啦。因为正因为有呢咁嘅三层嘅外交结构，俾佢走去合纵连横啊。 系啦， 佢先至可以咁样喺度牙牙乌嘅啫嘛。 你仲想唔系？同埋但问题就系咁样啊！你以为吓、啊？你而家呢个 Boris Johnson 啊，佢哋呢班即系脱欧派咧，就成日喺度讲啊嘛。喂，而家脱咗欧。喂，你又唔使擔心我哋即係嗰啲外國際貿易呢就會會受損嘅，因為我哋可以自由咁樣同唔同嘅國家啊，即係針對性咁樣同佢哋簽呢啲即係自由貿易協議咪得囉。喂大佬，喂你真係你估咁容易啊？ 喂，有 transaction cost 喎，一個過程裏 唔緊要，對於 information cost 對於 Boris Johnson 呢啲人嚟講唔緊要，因為而家佢就係要協住呢一個勢，就走去由呢個 backbencher 變成 frontbencher， 到時到後啊，佢咪變咗一個大一統。 唉，呢啲真係，所以呢個真係。 喂，咁我哋第二節差唔多，我哋翻嚟咧就。 喂， 轉一轉個場景。 嗱、其實咁樣嘅，就陣間翻嚟就林榮基啦。咁啊，講少少嘢先啦。林榮基咧，其實我覺得訪問佢係幾係好困難嘅，因為咧，即係我哋係叫做係最後一批訪問佢嘅一啲媒體咁仔噶啦。咁就嗱，因為好多人就問佢係嘛，之前喂你點樣即係獨立酬金啊啲嘢，我哋唔會，我哋好少講，因為你睇立場都做曬啦，喂做到成篇小説咁樣樣，哇屌你好撚 juicy 係咪？咁我哋問咩咧？第一就係話歸文海呢個問題冇人問過喎，係嘛？ 我真 係 未 嗱，即係你諗下啦，即係其實嗱。有冇人去講佢同埋桂文海之嘅關係咧？因為其實出面有啲媒體已經講過啦，就係話巨流下咩，即係尤其係銅鑼灣書店，即係自從啊受即係侵埋呢個啊桂文海玩之後咧，嗰、那個生意額大增啊，係咪？因為佢收到好多勁料翻嚟啊嘛，係咪？你有冇聽過呢種講法先？ 嗯， 咁佢就會答啦，即係一陣間林榮基就會同就會同我哋講啦，究竟 你賣個關子先好嘛，大佬？ 會唔會後悔咧？有冇後悔到咧？係咪？ 呢個係最爆嘅桂文海。 係啦， 第二個最爆嘅係咩咧？即係預告少少啦，因為一間啲聲音其實可能係麻麻地，大家要調高少少個聲量。 即係我哋而家做翻 expectation control 先。 係啦，咁咧就我第二個最大嘅疑問咧，就因為有人講咧就話其實。點解你咁容易走啦？ 係啦，呢個真係問題喎。 你覺唔覺得背後可能係有啲嘢㗎？ 有人放你咧？唔係，但我自己覺得唔同意嘅，因為咧呢個係中央專案組所做嘅嘢，而中央專案組咧係直接隸屬於咧呢個習近平嘅，其實係。咁 anyway 啦，聽下點樣解釋啦，係咪？咁好啦，咁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咧就係、是、專訪林榮基嘅時間啦。 好，轉頭翻嚟聽過。 喂，係咪食飯啊？ 喂，食啦。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inner， 我係劉世良。